欢迎到我他周报，我系杰德。 啊，每日 今日2024年10月28日星期一。 呢度系我他周报，每个礼拜讲世界各地嘅 ACG 新闻。我哋嘅跌叔群组网址就喺资讯栏， 请多多嚟帮衬。系选举周啊，呢两礼拜全世界都系选举啊。啱啱选咗嘅自民党公民党就冚家富贵如咗嘅，应该佢唔冚家富贵，我先觉得意外。 我以为日本人比较关心系哈鲁威嗰边。 哈威选啦， 因为今年星期六日喺啱啱过咗啊嘛， 就系啱好就撞啱就众议院选举，咁就石破就完全冇意外。据个联合政权，公民党全部冚家富贵过唔到半数，咁就睇下佢点搞啦。虽然大家估到噶啦，石破茂系预攞嚟做炮灰嘅，输紧硬仔啊！ 联盟都唔过半，其实对我嚟讲有少少意外嘅。老实，不过冇嘢嘅，佢都系再参多啲人去过半数啫嘛。 咁美国就11月5日啦，咁就美国就下个礼拜嚟噶啦。 理论上现在已经投紧票噶啦，因为佢有啲提早投票啊嗰啲噶嘛。 嗯， 下个礼拜就算系我都唔系好大关我哋事嘅，不过就咁啊。 唔系，唔系咁呢日食花生好开心嘅，听你。好啦，咁讲翻我啲正题先啦。首先就讲下富民先，咁咧就池田繁美就69岁就过世，咁高达新 Y 市 fans 咧就冇可能唔识呢个名嘅，佢系新 Y 市嘅超老元老噶啦，由最早嘅八十王年代去到战斗装甲，一路高达啦，一路去到佢去到成2020年都仲有做作品嘅，半妖夜叉姬佢仲有份做美少监督嘅，不过就同远山由纪一就联名，即系叫做咩啊监修嗰只啦，因为始终年纪大啦佢都。咁就祝佢走好啦。 嗯， 一听到呢个名字就佢系连一啲即系唔系好留意幕后嘅人都会听到个名嚟嘅。 嗯， 一定见到嘅。讲真就系你睇高睇新花视片，你一定知道呢个名咁滞嘅。咁咧跟住跟进上个礼拜嘅咁人龙日剧终于上咗亚马逊 Farm。咁睇完之后睇咗头三集，要形容佢反应咧就系咗个网民 cut 咗人龙零里面咧阿木川实嗰个讲法就系、是。请你将所有动物嘅制作人员个头排喺我面前啦，唔该。 之前我哋上个礼拜讲到就系个宣传片出咗， 已经被人闹啦。 即系我要成为唐岛之龙嗰个月就即刻俾人闹到爆啊嘛。其实嗰边我唔记得监督定咩新兵拉德嘅嘢出嚟，又讲过你其实呢个嘢入边系有意思嘅，你睇埋套片先讲啦。 睇完仲嬲，系癫嬲，即系啊！你原创为改而改，总之有咩？每个位置你都是要改一下啲，即系 A 改到 B，B 改到 C，C 改啲咁样，总之就硬系要改啲。但系改嚟你系唔知为乜嘅，所以改完之后咧，你发现咗做咩啊？呢个咩嚟噶？我到底看了这三小嗰种状态？ 我觉得唔系为改而改，系因为佢唔识套嘢，只系知个大概，根据自己想象出嚟，所以同原作会有微妙嘅差距。因为佢冇睇过原作嘛，所以有啲嘢可能佢大概都想象到嘅，但系可能会唔同咗咯。根据个大概设定整出嚟，就会有啲细节一定系会有要交错嘅地方。 好鸠嚟，去到一个就系、是，即系大家都要系好啦，俾个机会你，我睇下三集先。睇完之后就有讲法就系、是，我唔想睇第四集啊！你咁搞啲咩嘢出嚟啊？你系就成日全新主角，以翻人龙嘅背景嚟做，咁条戏大家 O K 得，咁我冇所谓。 你唔好叫佢人中之龙，可以用翻个类似嘅故事。反正其实人中之龙都系用日本嘅极度做蓝本去写出嚟故事嘅啫嘛。 唔系你好似黑豹咁样咯，当年黑豹外传咁样咯，就 系、 是、人龙嘅世界舞台做背景，一个全新主角，咁大家 O K， 咁我算。但系你又要同翻嗰堆名，但系嗰啲角色就咩？点解同我所知嘅有啲唔同咧？系啊，到处都系充满着咩奇怪违和感啊！ 你而家感受到艾玛的 fans 当年第一套动画版个感觉啦， 即系睇到啲人系，即系你话全新因为阿黄山代表啦，咁就佢帮佢辩解咁，我心啱嘅大佬，咁你收咗人哋旧钱，依啲包埋噶嘛，咁帮我辩解又话如果照原作拍咧就冇新鲜感啊，我要原作新鲜感诸如此类其他嘢，咁我心谂。大佬啊，你套嘢系就为咗俾啲老 fans 睇噶嘛？老 fans 系唔要新鲜感噶，唔该。 即系咁，套嘢有个副标叫 Beyond the Game 噶嘛？个 Beyond the Game 嘅意思系咩意思咧？即系话呢只嘢同原作游戏嘅距离离学你啦，到 Beyond 嘅程度，彼岸啊！套翻当年嗰句就是你所不认识的人中之龙， 系啦， 即系之前全面进化嗰阵时咪整个咁嘅宣传语嘅，即系真系我唔识嘅大佬， 拗爆头啲设定奇奇怪怪嘅，唉，佢又唔系话完全乱鸠咁嚟，啲角色喺翻度，但啲设定就奇奇离离嗰啲，睇住跳嚟跳去，其中一段就讲阿锦山拿风剑， 即系咁，我玩游戏嗰时候，我成日觉得风格好卵废，完全唔理得同生同埋锦生。但系睇完日剧之后，我突然间觉得就关风格咩事啫？即系突然间觉得就风格都几可怜嘅。唉，即系睇到都呕晒血。咁而家就睇三集啦。咁其实咧，你即系叫做咧，不能只有我看字情况之下咧，系啊，你系睇得到嘅。同埋Amazon Prime 咯，反正你Amazon Prime 咧，佢唔知好有七日定十四日咧免费嘅， 一个月 未试过，你可以睇啊。 佢定期会翻兜翻佢个试用资格噶嘛？ 系啊。 不过我两三个月前用咗，所以应该用唔到。 唔紧要啊，反正 唔紧要啦。呢啲咁嘅嘢就是、唉，即系费鸠事睇啦。 好啦，跟住讲下啲 新番啦。 啲今个礼拜其实系相对咁比较静嘅。 咁啊，先一个咧就系、是、一个非常之诚实嘅一套嘢，名就好捻长啊 ！S 级怪兽贝西摩斯被误认为小猫，成为精灵女孩的骑士（括弧宠物）一起生活。即系通常啦，有个定律就系、是、咧，个名越长咧，故事越水嘅。所以咧，你就唔好对个故事有任何哪怕一丁点嘅期待。呢部嘢基本上是一套性癖集合体嘅，即系你基本上你就系睇有冇你中意嘅女或者中意嘅猫啦，或者中意嘅猫姨娘啦，睇你睇边个啦。有啲似空气系咁啊，睇你啦，已经系。 即系总之，一年头啲动画系要咁样噶，佢哋系要睇啲好舒舒服服嘅嘢噶。 个故事系嗰啲好捻普通嘅嘢嚟嘅，最特别嘅地方可唔可以叫特别？喺呢个年头都好难叫特别噶啦，就系、是、个主角转生嘅系一只外表完全就系一只猫嘅，佢话设定上佢系贝西摩斯，即系贝西摩斯系圣经嘅一种巨兽。你当系利维坦啲 friend 咯，系就系、是、有个咁嘅设定喺度咯。但系你实际上都系睇女嘅啫，基本上咁样咯。还好啦，最少有女睇啦。即系下边嗰套先，都有嘢睇嘅，有嘢睇嘅。即系迟早是最强的炼金术师，标准次子轻改。你要睇佢唯一可能嘅原因就系因为配音。 点解睇个男主角咁啊？又系春田胜个 style 嘅，不过今次就唔系板田章，即系冇办法，因为地下城迷宫嗰个 style 好太重啦。一睇男主角啲画，跟住唔系又重光精神嘅嘛？好在唔系， 系啊板田 重光好冷背啊嘛呢个都。 男人唔重要，重点系茂野个衣、东山和香同埋 雨宫天， 系咯，同埋阿雨宫天。 喂，所以咪话咯，咁地下城嘅。 之前已经俾人咁讲过啦，咁 Q 次子嘅嘢，点解可以揾咁劲嘅声优？ 佢除咗因为佢除咗声优之后，冇其他嘢可以吸引人睇。 或者系不食佢晒嗰边咯，佢睇个 PV 就系嗰啲，哇！真系随时会作画崩坏嗰啲嘅程度。 跟住就系一套又系啲，唉，平凡上班族到异世界装上四天王的故事，屌你老母！ 好，讲下前面三个，咁啊，后边呢个咧就相对有少少特别咯。虽然之前小说改编漫画嗰阵时咧，我已经吐槽咗呢样嘢啦。点解我一个好地地，我要转生去异世界，都仲要继续做写速？美名就四天王，实际上咪就是高级写速咯。有一个现实世界写速，转生就异世界继续做一个高级写速，即系相对啱啱之前嗰啲次次轻改有少少新意嘅，但系 都 好令人吐槽咯。 我系完全唔明要做乜嘢咋？ 你当佢搞嘅啦，即系当然系会有标准龙傲天异世界嗰啲元素喺入边嘅，咁但系佢有少少有啲新意啦，佢叫做咁样啦。你睇你食唔食佢个核心个 get 咯，咁啊。 跟住另一套咧就系 OK 啲啦，稍为我会有啲想吸引下啦，就系对我垂涎若滴的非人少女。咁呢套就系所谓叫经络系百合制，个少女又会吸引啲妖怪食佢体质。咁有一日突然间有个妖怪上嚟话我食咗你，等你成熟之后就食咗你啦。咁咧就开始啲百合剧情嚟嘅。 其实咧，你扣除所有角色都系女角之外咧，呢套系套。Boy Meets Girl 嘅故事嚟嘅，其实系 老土嗰种， 系几老土嘅。不过唔紧要啦，呢啲只要所有角色系由女角做出嚟啦，个故事嘅感觉就完全唔同，可以重新嚟过噶啦。 唔系我冇错，我都话嗰句啦，桥其实来去都系嗰堆啫嘛。只要你换一两个 Q 咧，咁又变新桥噶啦。呢样又冇所谓，我从来唔会话咩老土啊，喂又旧桥，最就系你条桥唔够唔紧要嘅，你 work 就得噶啦。你问题就系啲桥唔单止旧，仲系唔 work， 咁就唔好讲啦。 咁啊，讲到百合咧，就之前播咗十话，仲差两话出唔到嘅呢个恰如细，成日唔到个名，恰如细雨般的恋歌，佢最后剩翻两话仲未播啊嘛。但系咧，个官网个西已经入唔到啦。我唔知佢唔记得咗续佢嘅 domain 啊，定系乜嘢啦？因为好微妙嘅，佢咧个动画嘅官网喺度嘅，动画嘅官网喺度，但系佢本家个官网冇咗。 是调返转㗎，是调返转㗎，个原作嘅官网停叫咗。我唔知佢因为同冇交费呀，因为点呀，因为放弃定係乜嘢啦，但係动画嘅官网其实仲喺度㗎。通常动画嘅官网系未必一定系原作嗰边去认为，应该话通常都唔系添。 正常啦。 我唔知佢交乜交，总之公司嗰两话依然系遥遥无期，咁啊睇下囉。咁应该就唔会话卷款走佬，应该唔系呀。我觉得即係以日本嘅 IT 嘅水平，大家都明㗎啦，係可以出啲好低级好低级嘅错误嘅，即係唔好咁驚字，即係 放心啦。要稍稍更正一下，就係唔係日本嘅，美国都可以好好离谱嘅 IT 错误攞起出嚟。 啊，好啦，我哋开始呢啲游戏消息啦。 首先就系、是，其实咧就上个礼拜已经传紧噶啦，就系因为有实况主就唔理任天堂嗰个禁令，就可以将佢嘅公测嘅 game 实况，结果俾任天堂 ban kill 咗。咁佢 ban 咩 game 咧？其实冇讲嘅。咁就而家就流传系一只任天堂开发嘅诶 Minecraft 类咁嘅 MMO 游戏。 类型系应该比较似系动心嗰种嘅 MMO 版， 系啦， 即系动心你自己玩噶嘛。咁啊，你变成就系大家一齐玩嘅动心，咁啊外形又有几分似 Minecraft， 基本上动心本来就有几分似噶啦，两呢啲呢类咁嘅沙盒游戏啊，都系咁样玩噶啦嘛。咁老任想玩 MMO 好耐噶啦，其实应该算系一个老任比较合适调子嘅做法，都系好简单啫，将动心 online game 化，差唔多系咁嘅样噶啦， 悠闲型嘅 MMO 咯。 啊、 即系总之就系一件大家喺个村庄喺个岛之类，跟住招呼人嚟玩，咁你又可以去建造下嘢啊，打捉下咁样依类咁嘅嘢。其实任天堂想做，但系任天堂一直头痕就系依类游戏太过多。你如果做唔出，如果你做啲嘢同其他厂差唔多，冇意思嘅。所以佢一路拖下拖下拖到而家先叫做终于揾到个重点去做。好事嘅，咁 我觉得系因为佢本身唔系好 擅长呢样嘢， 唔系好擅长做 online game 呢样嘢，即系佢之前嘅 online 所有大部分都只不过系网上对战，佢喺 network 上边系的确系慢过隔篱嗰啲好多啊，佢而家先要去测试，即系试到掂先攞出嚟，即系 啱嘅，我觉得好事嘅，你唔好将啲古灵精怪嘢掉出嚟啦。你试到掂先啦，任天堂佢都唔介意试到掂先掟出嚟个大把。 嗯， 好啦，跟住咧， 几有趣嘅游戏消息啦。其实我系借机攞嚟讲嘅，大家都知道故乡纳税啦。日本有个几年前出 嘅，十几年啦。嗱，首先讲下咩嘢叫故乡税先。你自己将你嘅税款纳俾出身地，即系故乡啦。 其实咧，所谓嘅因为故乡系个人认定嘅，简单讲，其实就系一个捐献制度，自愿嘅捐献制度，我可以捐俾特定某啲嘅自治团体啦。因为你可以捐俾县，可以捐俾市嘅，咁然后收你钱嘅又唔会系真系话咁大支嘢，你捐献嚟多谢合成为，佢会俾翻啲所谓嘅返礼品嚟。咁好多时都会变成一种另类嘅地方特产销售。即系譬如定系谂到咧，我哋先前先讲翻秋叶原啦， 唔系另类地方，所以另类地方特产就系秋叶原一堆冇人玩嘅 L game， 咩冇人玩啊？好多经典作品噶， 成班睇，跟住个故乡纳税，跟住送一大堆 L game， 之后大家个反应就系我边度嚟碟机啊？ 咁吓，即系因为你系可以用东京都嚟做单位，但系亦都可以用秋叶原算系区啦，都可以做单位噶。 我所听到，因为其实好多声优都讲过嘅就系、是。佢自己故乡纳税纳完税之后咧，寄一大堆嗰啲当嘅苹果啊、洋葱啊翻嚟，跟住睇完 其实最常见就真系农产品嘅。 跟住咧，嗰啲声优就话：我食几耐先食得晒啊？ 系啊，真系好多，往往就会变成一种当地特产促销，甚至讲紧系，譬如我捐一万 yen， 我攞翻嚟嘅嘢咧，我随时一万 yen 买唔翻嗰扎农产品噶。即系会咁嘅程度，当然因为系当地，其实根本就唔值一万 yen 嘅，系嚟到你嗰度先咁写。 即系佢讲就咩？即系好简单，就系当地佢 当地特产，当 地物产可能就五千 yen 咁卖俾你，佢扣一大堆嗰手肉咁，你咪就有赚咯。即系其实好事嚟嘅，因为对于一啲乡下人嚟讲就系、是，喂大佬啊，我个市我缺完政府需要钱，咁我用呢方法 振兴地方经济咯， 振兴地方经济好事嚟嘅呢样嘢。我 但系。但今次我就真的好想吐槽啊！啊，点解我要提啱啱呢样嘢？就是、因为咧，通常情况下你纳嘅税咧，接近可以俾翻个等值嘅商品俾你，即系你唔从捐献啊嗰啲角度去谂啊，你净系从买商品，你仲咁嘅方法去谂啊？ 好多时都系抵嘅，就算唔抵都唔会差好远嘅。但系我哋呢次个合作咧就有啲唔抵，先讲系咩啦？终于讲到嘛 ，CY 就系啊 ，CY 啊，即系 CY 为咗左河院咧，真系操碎咗心嘅真系。今次喺左河嗰边嘅纳税嗰个返礼品就系基年入边嘅道具。 点系基年啊？喂！我第一个反应，我系睇咗新闻之后，第一个反应就吐槽就系点嘅基然嘅。 可能关乎各方面唔适合啩，唔知道或者系送得太多啩， 太多吐槽位啦要啊。 但系有点而贵咯。啱啱用嗰种，即系你唔系用捐献俾某个地方嘅谂法，而系我买一件特产嘅话，先唔讲件嘢冇运费冇成，基本上甚至可以讲冇成本嘅。虽然啦，理论上这个虚宝送咗俾你嘅话，系会某程度会降低佢其他方面攞到货金嘅数嘅，因为大家都系嗰个嚟啫嘛。喂，大佬，佢最低个 plan 12,000去俾一个十年抽俾你，点讲啊？系真系贵咗少少啊！佢仲有啲入边嘅现金一个冇乜用，但系 origin 嘅道具俾你咯，基本上冇用嘅，睇嘅啫。系咁嘅话，你系咪真系有少少贵啦？我俾个唔系好恰当嘅对比咯。基年入边十年抽再加超德，即系直接兑换某一啲角色，十年抽再加佢3,000 yen。你当你件超德同你件特殊道具同你个称号系对等噶啦，咁你。12,000 to 3,000真系差得有点而远咯，即系你唔系真系对左口有啲咩？我谂应该冇乜兴趣啊！我望到个价钱，即系如果真系我个竞争人，如果佢系3,000 yen啦，我真系会谂噶。 但系唔系， 但佢12,000，佢最高嗰个几万嘅咁样，有少少高咯。老实，当其他你谂其他顾客纳税啦，你先唔讲你需唔需要嗰件嘢，食唔食得晒之类。佢系值噶嘛？不过就吐槽下啦。但系点都好啦，虽然系咁啦，即系可以作为一个例子就系啦。之前我哋专题咪讲过咧，企业有社会责任乜乜七七嘅呢嚿嘢，我基本上肯定 CY 系送出嚟嘅，吸引到几多人捐咧就另一回事啦。但系所谓嘅回馈社会呢啲都系一种例子嚟嘅，唔一定要系咩 DEI 什么什么嘅，其实公司去回馈一个社会，佢行有余力。虽然 CY 近年业绩就冇咁亮眼啦。咁佢咪回馈返囉，即係包括但不限于之前搞动画嗰啲嘢，基本上都係揈钱出去，都係为咗回馈呢个业界㗎咋，一样㗎咋嘛。呢个就人版嚟㗎，所以我哋要点解要特登抽出嚟，本来咁无聊嘅嘢都要抽出嚟，讲緊游戏公司行有余力回馈社会，其实係真係有存在嘅。虽然鬼佬世界就另一回事啦。 咁冇办法啦，因为左河市实在太过左河县全日本最兜踎嘅县之一。 今年我哋冇讲到，更新咗左河唔再系垫底了。 妖咪又该喂，妖啲最下位帝王。 喂，又系嗰三个转最下位帝王咧，轮流转啫嘛。 轮流，大家轮流抽签嘅啫嘛。呢啲嘥气啦，唔系慈城县就唔系慈城就左河。 咁我哋讲下啲鬼佬世界，又系我哋 Ubisoft。佢真系每个礼拜唔搞啲嘢出嚟咧，系唔安心嘅。即系今次咧又搞出嚟就系炒人，即系。Ubisoft 系应该要炒人，但系唔系应该炒呢扎人。仲有单 Ubisoft 啲员工话混咗要罢工嘛，而家罢工紧噶啦，已经系罢工期间噶啦。咁然后佢哋有咗出嚟 ，Ubisoft 喺法国有18,000人。咁我唔知个系嗰4,000人系咪真系净计 Ubisoft 嘅员工啦吓，因为可能有啲唔系员工，但系走嚟声援佢哋嘅人噶嘛。咁我然后现场一望，仲叫咗彩虹旗嘅，我理解唔到啊，老老实实。你一间游戏公司嘅员工因为待遇唔好而要罢工，咁啊好正常啫，唔好话法国啦，我哋英国呢边都好 Q 多啦。但我冇见过喺现场到成炸彩虹旗嘅，我英国呢边见真系冇嘅。据说系因为法国嘅咩咩某啲平权工会，我唔记得个叫咩春工会啦，去支援佢哋，所以所有啱啱4,000人唔一定全部都系 Ubisoft 嘅人啦。但系你望起嚟就要么就系佢哋直接俾个工会企劫咗。要么根本就同一嚿嘢嚟嘅，我唔知道。 随便啦，依间公司都系。 总之嗰边即系 Ubisoft 大怒何闹嘢，你班友仔喺度罢工，我决定炒人，炒嗰啲唔罢工嗰啲。我真系吹佢吹够涨啊！佢炒咗系乜嘢啦？之前我哋有提过个 Ubisoft 嘅啤酒，即系波斯王子嘅一只新作 失落皇冠，暂时仲系最新嗰只啦，融合翻最初波斯王子，同埋后屘 Ubisoft 出。因为 Ubisoft 是收购了人家的品牌工作室，成旧嘢收晒过嚟啦，跟住又出一个 Ubisoft 版本的，其实好唔波斯王子嘅波斯王子，咁啊新作失落皇冠，我哋之前讲咧就系佢哋融合咗两者，咁出到嚟咧，其实个评价系唔差嘅，最少而家你上去 Steam 望下系极度好评嘅，即系相对于本社嚟讲已经系算系相当好嘅表现嚟噶啦，但系佢个销售就相当难睇。咁 Ubi 嗰边就话系因为销售问题，所以就斩你。望起嚟好似几有道理，哦，你销售得唔好啊，斩鸠你。咁啊，总好过某啲攞咗奖但系斩鸠你嘅。咁但系人哋销售唔好，系咪佢嘅错咧？即系你将只嘢放当初啊，而家唔系噶啦。而 Ubisoft 而家已经唔再够胆收埋作品喺佢自家个平台嗰度噶啦，基本上已经系 Steam 照放噶啦，因为销量实在太差。他之前曾经想倒流去自己那里，所有东西都是只是货他的嘛。波斯王子就是这个牺牲品来。喂大佬，你又不是不知道这个薯仔商法几咁大镬，又不是不知道这嚿嘢基本上没什么人玩，你 Ubisoft 不是真的这么多 game， 即是你叫我去订阅这嚿嘢又好，用你的平台都好，那我不是玩第二隻咯，又不是一定要你。那波斯王子就是这个之下的牺牲品来。如果你在 Steam 上面买呢，都仲有唔少人玩，但如果你叫我特登开你个 Ubi 嘅 account， 唔好啦，好多就係咁样，所以结果佢后尾放返 Steam 上返，个评价唔低㗎，但个销售已经上返去啦，完全係你自己本身上头啲镬嚟㗎，但係就係功劳就係上头嘅，镬就係你嘅，你话啊 半泽直树， 半泽直树嗰个嗰句名句嚟㗎嘛，即係咁结果就係斩，即係我觉得喂，波斯王子个团体咧，已经系少数呢间嘢喺呢个年代近几年仲可以交晒件似样嘅游戏出嚟嘅团队嚟噶啦，你仲要斩鸠咗佢？你斩鸠我而家罢紧工，我斩佢其实西先啦，即系该斩唔斩，唔该就斩就斩。我谂紧就系 OK 冇问题，反正你中意留低嗰啲人啊嘛，开间新公司，净系留嗰啲俾你炒咗个咋，你开翻间正正常常嘅正常公司出嚟，冇咁嬲啊真系。呢档嘢真系，个个礼拜都有新嘢，即系 咁咪好咯。唔系我哋搵咩讲咁多嘢讲啊？ 讲呢啲好啦， 咁系噶啦，从来都系噶啦呢样嘢。 另一档都系跟进嘅， 浩劫前夕啊 ，The Baby Four 啊。 之前有个专题讲过啦，咁然后衰咗，佢而家就再搞募资啦，咁啊到期啦，咁好明显俾人呃一次就系你无耻，俾人呃两次就我嘅问题啦嘛。咁冇咁多戇鳩佬嘅，咁最终系唔达标，咁但系咧都未。倒数完毕就直接就话咧呢嚿嘢我哋放喺度，虽然佢话唔会收咗呢个企划，但系基本上我又唔知道你有几咁大咁大间可以同时搞咁多企划出嚟啦，咁跟住又整个新嘅企划出嚟。 你想讲话傻閪永傻閪啲钱真系容易呃？ 哦，咁之前嗰只都冇呃到啦，我又唔信呢只嘢可以呃到人嘅，骗子继续会整啲嘢出嚟啫嘛，等于啊。咖啡兄弟磁能线之后仲有嘢搞噶，不断开新坑㗎，虽然上当嘅人越来越少，但系始终都有人上当咁样咯。 套香港政府香港政府话斋就系以前唔呃，对唔住老死钱，你唔呃，对唔住自己啊。佢心嗰讲法咯，咁有咁多傻閪喺面前游嚟游去，你唔呃，对唔住自己、啊。 即系咁啊，跟住都系一个女战女败女败女战嘅，因为尸骨未寒呢、这个 RX 又嚟啦，即系又系蓝党嗰扎人走出嚟搞出嚟嗰度，之前就俾人嘈一嘈就成个企划接埋咗，嗰扎人走出嚟，然后点解你之前要整个天光环出嚟 o k 而家佢哋收咗皮之后，我哋又再搞个出嘢出嚟啦，咁某程度你又的确唔怪得佢哋嘅，人哋。跳咗出嚟，唔通从此唔做嘢啊？实系继续重操故业噶。不过今次咧就醒啦，就啲人质就唔再似蓝党了。其实主要都系光环啦，咁样即系 我都系讲啲嘢 啊。点讲啊？ 咪又系讲，即系对于啲唔识嘅人嚟讲，又系咪又咪又讲啲嘢？ 暂时咧就净系出咗 KV 数，就冇咩太详细嘅出咗。咁啊，但系望起嚟，暂时呢一刻望起嚟就冇之前咁大镬啦。即系其实你搞新作咧唔系问题嚟噶，你真系唔好太似自己旧作咯。无论系瓜田李下又好咩都好啦。咁今次咧就还好啦。咁啊，希望佢唔会有炒粉啊咁样。跟住一个我觉得是同类事件嚟嘅。臭 Aqua 之前唔系毕业嘅后来 Live 嗰个。 又转生啦。 完全不意外地转生。Aqua 佢其中一个外观上嘅特点 就是佢一头粉红色嘅头发，入边有粉蓝色嘅挑染啊嘛。佢身嗰个皮唔可以讲系一模一样嘅，但系如果你话系 Aqua 嘅新造型咧，我系会信嘅，大概咁嘅程度啦。不过大家都明嘅呢啲嘢，佢又唔可以太唔似啊。毕竟系你 V 本身嘅知名度，大部分都我建立起嚟噶嘛。咁我要整出就跳出嚟做新嘅，唔系个个咧咁有勇气同佢同旧嘅角色完全切断任何所有连结噶嘛。咁整个超大型新人， 超大型 又结成啦 ，Sakura。咁啊，都好嘅，摆脱荷罗拉嘅年。 点解似点？因为港青新闻，咁我摆港青新闻一半以上都系，唉， 唔系，因为之前我哋报佢毕业嗰阵时已经讲过啦，基本上我都几肯定系和平地拍台走人嘅。即系唔系 拍台走人？你讲啲说话，即系有唔和？即系如果和平就拍台走人，唔和平就反台就反台开 咗。即系佢反台唔系反到两边对簿公堂撕破脸嗰种，咁啊大家签个协议，同时一刀两断咯嗰种。咁人哋要生活噶嘛，都系一样样嘅啦。你反台走咗出嚟，你人哋都要继续生活，咁佢整个出嚟又无可厚非嘅。只要佢唔好似猫猫咁样搞咁多 drama 出嚟，其实冇乜所谓嘅。 我觉得挺好喎，你系搞咗咁多 drama 俾我，就夹花生好喎。 冇 错。尤其喂阿文龙包点嗰啲花生直情，哇大佬食咪食得太多，我哋啲卡路里太高啦，我食到。 咁呢单咪两单，嗱唔系事件本身，而系造型，咪俾人攞出嚟抽水咯。即系某绿色嘅死灵法师变咗某粉红色嘅猫，咁同呢度一样。今次就系色通系一样嘅，个造型有少少唔同咗，因为佢用嘅粉蓝色元素咧，其实唔喺头发度嘅。理论上你除晒佢所有装饰咧，系一个完整嘅粉毛角色嚟嘅啫。佢系身上嘅装饰有啲粉蓝嘅元素，令你外观嘅感觉似。其实几聪明噶，喺攞到旧角色嘅嘢翻嚟，有唔可能会有人告得到你。如果粉蓝粉红色嘅通就会俾人告嘅话，就好多人俾人告噶啦。咁啊，好几巧妙嘅，不过就更加仔细就算够数啦。我毕竟我本来冇睇开，咁啊，点解我话荷兰 life 咧？基本上咧 ，Cover 呢间公司咧系一间好传统嘅日系，仲要系黑黑地深嘅企业。我自从之前龙三事件嗰次专题，我已经一路都提住噶啦。你唔好睇佢分类上属于新创公司。佢成間公司嘅運作模式係好傳統日本公司啊，雖然日本嘅好多 IT 公司都係咁傳統嘅，其實不過唔緊要啦。咁啊，今次係咩事呢？爆出嚟就係佢會外包啲角色嘅 3D 或者 Live 2D 模組嘅外包俾外邊做啦。佢爆出佢拖人哋款，拖人款之外咧，仲要經常邀人修改入邊嘅內容，而且唔俾錢。我唔知大家知唔知啊，亦就可能真係要做过呢啲先会知啊。通常呢啲咁嘅委托入面呢係会写明可以修改几多次，但係呢个数通常唔係无限嘅。因为我整完就嘢出嚟，咁我就整完㗎啦嘛。你不断咁要我修改，即係我不断咁继续付出緊我嘅成本，无论係时间成本又好，咩成本都好。但係改通常呢啲咁嘅要求修改要求呢，唔係因为外包嗰边有啲咩错差错，好多时就係你知啲企划啊，我唔知你哋知唔知啊，即系呢啲行内就知啊。做亲企划嗰啲咧，通常咧系好捻中意改你下面啲嘢噶，即系得闲无事我觉得个角色应该要挪啲啊，唔系只眼要大少少啊，唔系呢度个胸大一隻，即系佢之前唔讲噶，到后屘嚟咗个成品之后就呢度如何那样那样。嗱，我外包发包俾人哋，我又做过。收人哋外包嘅我都做过，公司体内比较企划点我都做过，即系呢啲佢同你哋啲上司一样，五字花六字变，跟住就会系职场四部操，我冇印象我讲过喎，咁你就真系吹佢唔够账噶啦，咁呢度入边咧就系咁样啦，一般嚟讲会俾三到五次免费改啊，咁毕竟冇可能一次 OK 嘅，咁有啲譬如呢度如何那样咁样改，咁我发出嚟嘅通常我改一次就算噶啦。我一改一次，而对方的确是根据住我的指示去改我要求改一次呢，通常我就 OK 㗎喇，今次。咁正常都，所以都正常唔会超过三次。咁而家就爆出嚟就係话佢无限改。 哇。 係不断咁改嚟改去改嚟改去改嚟改去都冇俾钱。 我屌你閪呀。 一有时呢你知企划经常改嚟改去，改咪改都冇所谓俾钱囉。无论系 IT, 无论系呢啲美术外包都好啦，你改唔紧要俾钱囉。好实际嘅。 啱喎，讲真就系呢啲嘢，我就嗱，你改唔紧要，讲真就系你改几多次都唔紧要，俾钱啦，俾钱我就唔理你，话鸠知你， 从来都系咁样噶啦，事实上。 咁有事都唔一定嘅，有事系会关个档期事，不过唔紧要。正常嚟讲都要俾钱嘅，通常系合约会写住超过几多次就要俾钱。咁有时仲会写埋业绩嘅钱啦。咁佢咧就系、是、所有啊，系所有对外嘅承包唔俾钱佢去改，总数改咗243次，23间入边，每一间要你改10次以上。改十次真系好捻过分嘅事嚟，老老实实改超过三次，我已经觉得系你嘅企划系有问题噶啦。改一两次，啱我讲，改一两次系正常嘅。 正常嘅，三次就勉强可以接受，四次就离谱噶啦。 四五次咧就系、是、有啲问题噶啦，要么就系做嗰个有啲问题，即系一始终做唔到，要么就系、是、其实甲方都系唔知甲方想做啲乜嘢。唔好话你乙方唔知道甲方想谂乜嘢，甲方都唔知道甲方谂乜嘢，你最捻黑人憎系甲方，即系我自己都唔知道想点啊！你总之你做啲嘢出嚟先啦，我再谂下如何啦。最捻憎呢咁嘅人，即系咁啊！佢直情系俾公取委全称呢个公正取引委员会日本法定机构，你当系消委会啲 friend 啦吓，咁啊走去屌鸠佢喂大佬，你搞外包，咁佢就话你违反呢个下证法。下请代金支付延迟等防止法，咁啊话佢违反呢样嘢，所以先公开咗出嚟。但系我真系低温已经讲紧，你唔信去听翻当年嗰个专利。Cover 呢间公司系一间传统嘅黑心日本企业，呢啲嘢真系喺日本真系听得太多呢啲 IT 嗌鬼故事 ，IT 入边啦啲程式啊软件嗰啲一概需求系唔会俾钱嘅，次次都系咁样嘅。当然亦都有啲会守规矩嗰啲嘢啦，咁好明显 cover 唔系啲乜嘢啦，咁结果就公开咗呢单嘢，罚唔可以叫罚噶啦，叫佢交翻原本应该要俾嘅钱，咁当然系连利息啦，呢、这个唔算系罚啊，搞清楚啊，我要人做嘢俾钱系天经地义嘅事嚟噶，即系就算个利息都好啦，即系佢冇俾钱啊嘛，咁啊延埋个利息都好，都系天经地义嘅事嚟噶，呢度唔包括罚款噶，冇税系冇损失噶，理论上 cover 系冇任何损失噶，到呢度为止。不过咧就 cover 系啲咁嘅公司，我真系讲咗好多年噶啦，咁啊算啦，唔屌佢啦，咁啊。 好啦，佢讲下啲其他嘢啦。 吓，轮到 硬嘢 ，IT 硬件时间啦。高通就出咗佢个新嘅手机晶片啦。啊，虽然我哋呢度冇，我哋冇睇到嘅，咁系咪？ 呢单嘢我留意到，但系其实我唔系好知道搞乜鬼。高通 ARM 又搞，又你我首先嘅反应就系你两个又搞边科啊？ 先讲一单嘢啦，即系一个时间点嘅问题啊。令到咧就系，首先高通咧就出咗新嘅手机晶片啦。之前是八张几八张几的嘛，咁佢而家就唔系八张五咯，叫八二叻。我谂紧，喂，你同你条 PC 嗰边嘅产品线会唔会隔篱叫 X 同 X 二咧？系咪会仲会有个八出嚟噶？即系我唔知道。总之佢出咗新手机啦。咁如之前嘅预告啦，呢一个系高通自然架构，因为之前用嘅咧就系啱嘅公版架构嚟嘅，基本上系砌色模咁砌，有几多个超大核啊，几多个大核啊，几多个细核啊，呢度个 GPU 用边个啊，嗰啲好似砌色模咁样砌嘅啫。咁但系呢次就系佢自己自主研发嘅架构嚟嘅，咁出嚟咧唔算好太差，即系假如一条世界线系佢哋冇用自主研发，系继续用紧啱公版架构嘅话咧。应该都是差不多这个水准的。你这样理解啦，正常的迭代是进步，但是就不会因为它是用自己研发的，所以有大幅的提升或者大幅不掂。就因为通常这两个是但简样的啦，它就不是它是中间的。那出来没什么东西啦，正常这样升级啦。不到三日啱那边就走去告它，说要取消它的授权乜乜七七。那时第一个反应就是， 哇这么大， 这么小气。一搞自主研发就取消佢嘅授权。 我系啱啱啲头，其实呢单嘢我唔系好跟得好明白，就是自主研发咁点间间都有啲自己啲咁嘅嘢噶啦，呢啲嘢大佬 Apple 自己都有搞噶。 咁讲啦，自主研发其实从来唔系问题，而且呢件事已经预告咗好耐噶啦，喺八张 two 嘅年代已经讲紧噶啦，就话佢下一代再下一代就新嘅自己研究嘅，就唔系用翻公版架构，讲咗好耐噶啦。即系啱，如果系因为咁而喐佢咧。神早应该要喐咗啦，冇理由等你真系出件产品出咗先嘅，唔系，其实已经讲咗好耐噶啦，不过就差唔多系嗰个时间啦，时间点啦，佢收购咗间公司，嗰间公司系有啱嘅协议嘅，咁啊呢啲授权啊，由收购一啲有呢啲授权嘅公司去得到授权，其实唔系新闻嚟嘅，即系 X 八六成日玩呢咁嘅嘢噶啦，即系威光啊 VIA 啊，都系之前唔记得俾 B 加收购完之后，佢都有出过佢自己嘅 X 八六 CPU 噶嘛，都系类似咁嘅状况嘅。但系咧啱而家就话，喂， 当初我签嘅约咧，系同嗰间 N 字头嘅嗰间公司去签嘅。就算你收购咗佢，当初嘅授权工匠系间 N 字头嗰间细公司，唔系你高通啊嘛。 嗯、 你收购咗佢，唔代表你可以继承佢嘅。佢大概咁嘅意思，然后就整个契约警告你60日，即系两个月之内你唔处理呢间嘢，唔签个新嘅，就会终止所有啱嘅授权设计。 使唔使咁大件？ 应该系高通嗰边觉得我既然我收购咗间子公司系有授权，就应该可以继续用个授权。而啱嗰边就觉得唔系，你因为你个对象已经完全唔同咗啦，你应该要重新授权过，应该系丢低嗰件事，冇理到佢。因为调翻转讲，高通要攞啱嘅授权，其实非常简单嘅事嚟，一路佢都有授权噶嘛。 系咯， 可能中间系有啲误会或者系有啲乜嘢咯。总之成件事就好似好抓嘛，但系其实我甚至可能只系一啲低级错误嚟嘅，就可能就纯粹就佢觉得我法务部觉得我哋唔需要重新授权签个授权，所以话唔好理佢，我哋个授权应该继续有效嘅。咁啱嗰边就唔忍佢啊嘛，咁咪叫佢做咯。其实另外其他几档啊，你话联发科啊、Apple 啊嗰啲都继续攞紧啱嘅授权噶，冇嘢噶。其实你点你都要俾钱噶啦，反正。你就算你用翻你子公司嗰个授权啦，你都系要俾钱噶。可能个价钱就会唔同啦。你大间公司同细间公司个数啊，嗰啲嘢条件嗰啲嘢唔一样，只系叫佢你唔该你重新签过，系咁多嘅啫。我话唔信高通会从此唔用啱，唔可能嘅事嚟嘅。所以最终都系签约嘅啫，同我哋影响就唔太大嘅。呢个咁嘅抓马啦。好，咁跟住轮到我哋 Intel 啦。虽然未出街，我争取呢个礼拜出街啦。我哋有个专题系讲完 Intel 出咗咩事啊，但系 Intel 嘅新希望就系佢新嘅 Lunar Link 嘅核心。咁而家呢个桌面版 Ultra， 佢改名咗 Ultra 嗰阵时咧，第一代咧系旧核心嚟噶，系 Ultra 第二代，即系个 number 前面啊，系二字头嘅。之前是180啊嘛 ,150 或者180是但啦。总之先是用新的 Lunar Link 的核心。咁可唔可以去到 Quantum Dream 的年代呢？咁而家测评啊嗰啲嘢都出晒嚟，实体见晒啦。答案系 No， 最少呢一代系 No。佢嘅宣传语就系性能不变，功耗下降。即系先唔讲你出新一代但性能不变呢样嘢呢。 唔系呢样嘢其实呢，性能不变呢，但功耗下降其实系进步咗嘅。咁就认真讲句。 理论上是啦，但是拔就是这个拔啦。即回忆返当年 Quantum Dream 是讲緊功耗大幅下降，性能大幅上升，仲有个好巨量嘅超频空间。而家呢边呢功率系都算系的确系相当下降嘅。性能佢宣称系无核冇倒退，跟住超频嘅性能冇，不过呢个就预咗嘅。所以当然当年嘅奇迹系冇发生到嘅。咁标语就叫性能保持，功耗下降。但实际上呢，其实佢后面嗰啲 PowerPoint 啊、Silverlight 嗰啲嘢都有讲到你听，其实性能系倒退咗 5% 嘅。係呀，佢系吸下高，正正式式都系吸下高。咁当然啦，虽然性能下咗 5%， 但因为功耗大幅下降，佢嘅能耗比啊或者呢个同频性能其实有上升到嘅。但系 5% 当然都系呃人㗎啦。实测出晒嚟，最极端嘅系比对等单位，即系 Ultra 9285，即系等于以前嘅 i9 啦 ,14900K, 咁样对啦、性能下降最极端嘅系有 20% 以上。我之前有提过㗎，专题入面旧专题出咗街嗰个专题，我哋有连续两个专题啊，旧嗰个我哋讲过，佢一定会新嗰个性能一定会下降，我冇呃你啦。最极端嘅下降咗超过 20%， 最好表现嘅接近相同，其实就等于将当年超出嚟唔属于佢嗰部分暂救咗咋嘛。所以点解我当初就讲 20%,就是讲紧当初就比正常超多咗 20%， 咁你唔超咁咪斩返佢囉。咁然后因为新架构可以节能。新架构系节能，佢就算 Lunar Link 喺 Notebook 上面都系节能咋，其实性能冇咩上升到㗎嘛。呢度入面咪一样情况囉，就系悭咗电。回归返原本 14900K 喺唔超频嘅状况之下嘅性能。先讲下呢个 20% 已经系讲紧用新嘅包油纸。佢宣称解决咗缩光问题嗰个版本嘅包豪嚟㗎啦，已经系。因为咁样嗰一度已经有若干嘅性能损失㗎啦。睇嚟就几样衰下囉，咁样。倒吸牙膏已经唔系挤牙膏啦，系吸牙膏。即系当年10粒米下一代系14粒米加呢个玩笑又出返嚟。虽然冇想象咁大镬嘅，其实如果佢咁样倒吸 20% 之后就可以挨得过去嘅话呢， 捱多幾年，而家地上最強嘅家用 CPU 就係 9950X， 冇噶，冇得講噶啦，你出咗咁大鑊，實係要蝕翻段時間噶啦，已經係冇我想象咗咁大鑊噶啦。佢最少有得有個 Lulu 咧，佢夠換，已經算係咁噶啦，老老實實。但係你真係唔好置疑咩咯，所以依然係嗰一句，冇錢嘅5000X3D， 有錢嘅7800X3D， 7900X3D 加價掉啦聲，跟住而家唔係等得你，喂，下個禮拜正式出啦，十一月。就正式出啦，呢、這个9800X3D 要出啦。数据呢就根据抢先炒嗰阵呢就好似几靓仔。不过你都预咗啦 ,7800 已经吊打众生啦。以游戏嚟讲啊。当然要帮 Intel 讲返句少少嘅话嘅。其实可能个锅呢是 Windows 走出嚟嘅，即系先唔讲 Windows 个最近个更新又出镬啦，即系基本上代代佢更新都要出镬嘅。我唔讲呢啲咁嘅嘢先。 别前出镬啊，冇玩啦。 打机嗰阵时咧就而家出街的时候应该已经修正咗噶啦 ，EAC 一个反作弊嘅 ECNT Chat 啊，或者通称小蓝熊啦，一个反外挂软件，只要系有装呢只嘅游戏喺新嘅 Ultra Two 唔系啊，喺新嘅 Ultra 系列，妖佢个名真系好难读啊！点解释？第二代 Ultra 系列全部都会直接 BOSD 蓝画面入 game 又唔叫到。我唔知佢搞乜鸠，总之呢个 podcast 出街嘅时候，应该已经系有新嘅更新，系唔会烂画面噶啦。咁然后有人攞去试，因为啱啱我讲啊，佢嘅性能喺真系打机有呢个0-20% 嘅倒退啊嘛。有人攞出去试，如果喺 Linux 环境之下咧，个性能系同呢个14代基本上持平，冇任何倒退。咁我唔知係因为游戏方面个要求比较唔同啦，因为佢呢个关佢个结构问题先。定係因为 Windows 11实在太衰，用 Linux 就冇问题。即係我唔知係边一种啊，不过就姑且就加句落去俾佢返个弹书个镬未必係 Intel 搞出嚟嘅。即係或者调返转讲啦，向来 Linux 个性能都高啲㗎啦。呢、这个唔系新闻嚟嘅喎。咁啊。 好啊，跟又系呢镬嘅嘢啦。 讲完 Windows， 我哋讲 Android。咁啊 ，Android 更新咗15啦，虽然就冇乜人理嘅。 即系简单嗰个有咩啊？更新咗之后有部分机变砖，因为好老讽。因为其实咧呢单嘢咧，我单嘢冇讲到嘅，因为嗰就系之前咧iPad OS 咧更新时候咧，有部分 iPad 咧更新之后砖咗，咁咧就 Apple 叫佢唔好更新住，咁等人再更新。咁其实呢啲嘢咧，基本上就每一代嘅实呢啲咁嘅 OS 更新都有噶啦，就睇下你大规唔大规模啦。 唔系都有嘅，系老市场出现啦， 司空见惯去咗。 即系我哋好似专题有专题定新闻有提过噶。 喂，变砖好普通啫，变砖虽然咁讲黑人憎，但系真嘅手机通常每次 OS 更新咧，如果你啲硬件比较旧的或者啲冷门少少，即系老早几代嘅咧，变砖几率系会比较高，因为佢测试唔够嘛。 嗱，呢个就系问题啦。即系咧，因为啱啱你讲 iPad 变砖咧，我记得系 beta 版嚟噶嘛。咁你 beta 有问题就风险自负啦。但系呢度入边咧，佢 Android 15其实已经 beta 咗半年噶啦。 咁又通常三个月 就你衰极，你咪就系将个 beta 版，因为 beta 有时候会 beta 到一个版本咧，系讲到系如果呢个版本冇问题咧，就会直出嘅版本噶。无论 iOS 定 Android， 甚至 Windows 都有噶。因为之前讲15 beta 嗰阵时系讲紧系 I/O 大会嗰阵啊，即系 Google 嗰旧 I/O 大会啊。你谂下几耐之前我哋有专题出过噶，嗰阵时已经讲紧15嘅 beta 版噶啦嘛。喂，大佬，你而家你都仲系同我讲系会出啲咁严重嘅问题、啊，咁啊唔知佢点啦。总之姑且睇一睇啦。有两个重要新功能都要值得睇一睇嘅。咁一个咧就到。我唔知係佢抄 iOS 定 iOS 抄佢啦，我只能话两个相当雷同，就係整咗个隐私洞啊，同 iOS 一样啊，收埋一嚿嘢落去，你要另外额外嘅验证係你本人之后你先可以打开嗰嚿嘢，即同 iOS 基本上一样嘅同一嚿嘢啦。 係啦，因为 iOS 18嘅其中功能就係咩，每个 app 有一个独立 password 锁住㗎嘛。 可以用可以锁住咁样。咁呢度入面呢就呢个功能就正常啊，仲有一个呢就嘅我唔知算係有趣定係咩啦，就係 AI 有咩用途呢，其中用途就係判断你部嘢系咪俾人偷咗。如果个判断系偷咗嘅话就会锁住你部机。咁当然你本人认证完之后可以开返㗎啦。咁但係如果你冇得个本人认证嘅话就会锁住佢唔用得。几聪明嘅做法嚟㗎。如果佢唔好成日误判嘅话，算係一个几聪明嘅做法嚟㗎。因为毕竟好正常㗎，你唔同嘅人你换咗第二个人嘅话，个使用习惯都已经唔同咗噶啦嘛，虽然我唔知道借机俾人会唔会因此而唔足啦，呢个几有趣嘅小功能。 咁啊，顺便讲一个，我哋好似一路唔记得咗提，咁我既然讲到个提翻 iOS 嘅其中一个政策更新啦，就系、是、如果佢发现你粒电系失窃零件嘅话，佢会锁机。嗱，咁就有好多人误会咗一样嘢，就话诶，咁、欸、我以后装二手零件咪即刻落濑嘢？唔系，佢系讲紧如果你个零件系已登记已知道系失窃咗嘅电话， 先至濑嘢。 如果我系零售嘅，除非我想挽救我嘅买家，即系我卖完部嘢就即刻报失，咁你就系会濑嘢嘅。 冇计啦。 但系扣除呢啲人性恶之后咧，正常嚟讲，你买咗一嚿嘢之后唔会报失噶嘛。而家讲紧一啲报咗失嘅零件， 即系简单就咩？你部机俾人偷咗之后，劏咗部机，跟住劏咗机之后，零件攞去卖。 啊， 依嘢其实系一直都有嘅。 啊，因为如果你锁咗机嘅话咧，基本上而家系好难开翻佢嘅。但系大部分人唔系谂办法解翻锁佢，而系将佢拆散变成零件，变成零件之后就唔会影响佢锁机啦。咁而家就系话你唔好意思，你拆咗零件之后，每一件零件都会锁机嘅。主要系影响华强北嘅生意啦。咁的确有机会，有机会啦。大唔大？系你会买二手零件翻嚟，买翻嚟嗰架咁啱咪拆咗，因为你冇得解噶嘛，买一个唔知噶嘛，买嗰个先知噶嘛。但系濑得几多镬嘢之后咧，卖完之后唔 work 咧，就翻嚟搵你算账噶。其实咁 嗱，咁就 Apple 啦， 咁啊轮到 Apple 啦。 咁我嗱，首先咧就预告嚟嘅，应该就如无意外喺十月尾最后一个礼拜咧。iOS 18.1 就会推出的啦，即是所谓那个支援苹果 AI 那个 新版就会推出的啦。当然啦，香港用不到的，但是无所谓，反正我不用。 嗯。 那这个不是重要的，最重要就是预告了说会有很激动人心的一个礼拜，那大家估到是会实新产品的啦。那就之前讲过的，应该上个礼拜讲过的，就是 Apple 很象征性地更新了 iPad mini。 我们上个礼拜讲了。 但今次就会好一点，就是什么？因为它本身是有个独特 logo 的，即是既然有你有个靓啲有个 logo， 同埋你搵个大粒佬讲咗预告咧，咁就始终都系为啲嘢睇嘅。咁大家其实估到就咩 ？M 四系列嘅第一波电脑，首先包括咗 MacBook 啦、Mac Mini 啦，同埋 iMac。咁留咗出嚟嘅嘢差唔多都七八成嘅啦，去到 MacBook Air 同 MacBook Pro 咧，即系实都升 M 四 Pro 或 M 四 Max 就系咁多啫，就冇乜点变嘅。iMac 都好似冇变添，都系纯粹换 M 四嘅啫。最大的动作会是 Mac Mini， 会缩得更小，上系细到好似唔记得咗 Apple 个机顶盒添，嗰 size Apple TV 咯 ，Apple TV 个 size 缩到，咁就五个 USB 头， 呢个正常啫。之前讲 Mac Mini 嗰阵讲紧啦， 系啦，咁就 拆开之后一扎空位，基本上佢电脑版嘅 size 同部电话差唔多大。 佢讲法就系咩？缩到一个盒仔嘅 iPad Pro。同埋就系、是、流传紧嘅最后嘅 keyboard 同埋都会转埋 USB Type C 噶啦 ，keyboard 同埋mouse 啊 touchpad 都会转 USB Type C， 咁全部换晒过渡晒佢噶啦。 有 friend 乘机走去抽水话，咁佢个充电头可唔可以改位啊？唔可能，系佢个设计令佢一定要反转先可以充到电。 系啦，反一定反到先插到嘅，依个系 Magic Mouse 嘅多年设计，依个系啊，当年啊而家即系。而家就 Q 咗嗰个 Ivy 老爷子谂出嚟嘅屎忽鬼嘢，纯粹为咗靓系超唔好用嘅。咁唉，算啦，即系而家人都走咗咯，咁费事讲佢啦。 你讲到佢死咗咁样，其实啱啱嗰集就好正常嘅事，因为而家你系唔可以买 Lightning， 就算你冇你件嘢换好地地冇嘢需要更新，你都要换成 TC 噶啦。 其实咧新发品物咧就唔系特别嘅，比较意外就系、是。你咁讲系咪即系冇发表会啊？喂，你话晒 Apple Mac Mini 换款，你叫大新闻嚟嘅。咁咧，呢种其实咧就唔系新鲜事嚟嘅。Apple 都试过就咩啊？成个一个成十七四十日之间咧，就每日新产品就日日更一件少少，每日更少少，就每日咧就整啲嘢俾睇下，整啲嘢俾睇下，咁就一路拖成个礼拜嘅。以前试过嘅 Apple 唔系未试过呢种做法嘅。 尤其是佢上一次个发表会咁闷蛋嘅情况咧，你 call 晒全世界个人一齐嚟上嚟睇，绝大部分都仲系睇 mon 嘅发表会，即系悭翻佢啦，不如。 同埋今次你都冇测试啊，讲真就系你纯粹系叫做咩定期更新啫嘛，除咗咩 mini 之外，其他嘢全部定期更新。你预期搞个发表会或者拍条片，不索性就咩，每日俾少少嘢你睇，一路 keep 住有嘢讲咁啊，算 Q 数啦。呢做法正确嘅，亦都唔系新鲜事。 不过 Apple 相关就仲有单唔系好好嘅消息， 嘅。 咁就IMAX 四寸咁样有黑线，其实唔系有嗱，好认真嘅呢样嘢，亦都唔系新鲜事。咁我而我而家 唔系佢 only， 虽然我好似冇听过喺咁大个 mon 入边出现咯。 我出现，我试过啦。我而家眼前嗰个 IMAX 2019年。有一日突然间翻嚟空车开部啲，点解都系黑线噶？好在未过保养，跟住即刻打翻 Apple 度叫帮换咯。 啊，因为而家就大部比较多一件半件可以叫 case 啦。咁你咁多就叫灾情噶啦。咁 M1 其实已经系2021年嘅事嚟噶啦，几年前嘅事嚟噶啦，好多都过咗保噶啦，所以先大镬。但系呢样嘢系荧幕界唔系新闻嚟嘅，最出名嘅系 Samsung 嘅 mon。唔系净系 Samsung 部机嘅 mon 啊 ，Sony 嘅手机个荧幕系 Samsung 做噶嘛，大家知噶嘛。包括限不限于 Sony 嘅手机个都系出现会有个六线门嘅嘢。我唔记得新闻有冇提过啦。总之就系有部分嘅 Android 机主要都系用 Samsung 制嘅 mon 嘅手机，有机会喺用咗一段时间之后跳啲六线出嚟，即系一。即狂成条线呢件事咧，好多年噶啦，已经系，但系因为佢出现嘅几率唔算好高，但系都唔系好单独、好绝无仅有个例，成日都听到啦。我有 friend 亦都带咗嘢，但系部机其实已经用咗好似三年定几年噶啦，即系用三几年之后先开始出现嘅，通常系啲老化情况。而原理上应该也许未必系因为个荧幕反应时间要够快嘅话咧，佢嘅方法就系提高电压，用一个好高嘅电压去。令个液晶转向啊 ，LCD 个设计都咁样搞出嚟噶嘛。而呢件嘢，如果电压太高，而长时间喺呢个电压之下，有啲零件会因自然老化。所以点解要几年之后先见到出嚟咧？就是、因为零件老化，喺高压电嘅日复日咁样用高压电去电嘅状况之下，佢终于又顶唔顺，死胶咗，控制嗰嚿嘢死胶咗，因为佢控制系直线噶嘛，所以佢就会成条直线全部死晒，通常系发绿。但亦都见过发红啊、发白啊、发咩色都有，其实主要系绿色。咁 iMac 呢边就系黑色，而且一发出嚟可能唔止一条线。咁啊，一条线半条线你可以忍佢， 都忍唔到啦。 吓、啊，成炸都几大镬。但系因为佢要几年啊嘛，其实正常都已经过咗保噶啦。Apple Care 不过如果你咁大批嘅话，其实咧 Apple 做法就咩 啊？啊，正常讲，俾你咁啊，你讲啦，咁你 讲。通常咧系如果你一部半部咧 ，Apple 嗱应该咁讲。这个是不成物，是叫做什么，他不讲出来的，其实一普通老用家都知道的了。如果你部机不是好过得很久，即是你不要跟我说三年保，你 买 Apple Care 三年保养，你跟我五六年才拿来整，今天我都说了。但如果是几三四个月呢，每间店铺每间 Apple Store 呢，个经理是有权说 OK 啦，帮你整了它，不收钱啦，得的。这个是其实是很多的内部人士套的，就是什么，看你好不好彩。我事实上我都试过，就是部机过咗保养一个月，中环嗰间 Apple Store 咧，店员咧系帮我免费换咗嘅，有嘅呢样嘢其实一直都有，但系从来都系叫做咩啊？睇你好唔好彩，同时运高唔高嘅啫。当然，如果去到咁大批规模，即系上晒新闻嘅话咧，通常咧公司就会话唔好运，全部照收，全部整，唔使钱。 暂时嘅状况就系濑呢啲嘢嘅人系有人要俾钱嘅，而且都唔平，因为佢成个 mon 系要成个 mon 换，一换就要换晒成个 mon。 所以咪话点解？所以咧，岔开讲就系 iPad、iPhone 咧，你唔买 Apple Care 冇所谓，反正一年年零两年货仔换咗佢都唔系价，都唔系贵，又是iPhone 咁样，屌你咪换咯！讲真，你所以整都好平啫嘛，出去攞出去黄金整。但系 Apple 咧，你画一块底板咧，坐底几千蚊嘅，咁烧个蚊又几千蚊，咁咧，如果你攞千零二千蚊买个 Apple Care 咧，系抵到烂嘅，呢系真嘅。 有啲人报翻嚟嘅灾情就系过咗部要俾钱，好似系600几蚊美金。几金下噶？ 好乸贵噶，一尺嘅千黐线贵都。 不过呢件事应该系佢设计问题性，我相信好高机率会好似当年电池门咁样，即系当年应该系六啊定七啊粒电池系个会老化到一定年嘅，之后部电话系会喺30-40% 之后就直接跳去关机噶嘛。呢单嘢后尾 Apple 系讲咗某个时间之前。所有相关机型全部免费更换电池嘛。如果呢家嘢再烧劲啲嘅话呢，我估应该会出现咁嘅情况。调返转讲就係 Samsung 都系咁样嘅。应该话 Samsung 冇帮人哋去咁样做囉。Samsung 自家系咁样咋。Samsung 自家嘅电话呢，如果见到六线呢，就屋企同你换。有啲似当年三红囉。一样情况，就因为系一个冇办法避免嘅技术问题嚟㗎。因为系个硬件问题嚟㗎。你冇办法通过更新硬体之类嘅嘢，去令到个嘢 減緩呢個問題，呢個第一。第二就係佢亦都唔會去修改呢樣嘢，因為如果佢為避免出現呢啲咁嘅線條咧，唯一辦法就係降低電壓，等佢冇電到咁黐筋。點解啱啱要講個原理俾大家聽、就是？就係解釋俾你聽，呢嚿嘢冇得救嘅，除非佢降低佢個性能。熒幕嘅性能之一就係反應時間啊嘛。咁我冇可能會去降低個性能嘅，唯一辦法就係你壞幾多，我同你換幾多，呢個已經係極限嚟噶啦。不過喺熒幕上面咧 ，Apple 唔計啦 ，Apple 又自慳自少就冇所謂啦。Samsung 嘅情況就係佢自己冇問題，因為佢知係自己嘅鍋。但係咧，用 Samsung 芒嘅手機咧，就唔一定會理你啦。尤其是 Sony 係唔夠理你嘅。如果你好彩喺呢個保養期內壞嘅，佢咪同你整咯。如果是保养期外的自费啊，唔该。哪怕呢嚿嘢就系先天硬体缺陷都好，我唔管你。咁我相信 Apple 未到咁无情嘅，应该暂时呢一刻系啊，呢一刻系啊，因为而家逐渐出现嘅，而且个问题并不是限于2021年嘅 iMac， 呢个先系大问题。其实有2023年嘅 iMac 都有出现一样嘅情况，只不过系话2023年嘅 iMac 到而家其实好新嘅啫嘛，好少有荧幕去咁快老化到咁嘅情况，所以只系非常零星嘅个案喺2023年嘅 iMac 上面啫。但系相信2023年嘅 iMac 过多两年都应该会陆续出现咁嘅状况嘅，即系调翻转讲就系喺你硬件未改变之下咧。你唯一办法就是见一见换一件，冇噶啦！呢嚿预示你要呢个性能俾出嚟，要呢个反应数，要摸你就后面修改佢，唔好电到咁极端，等佢可以用耐啲。调翻转讲啦，四五年嘅 mon 用四五年之后开始出现问题，大部分都已经接受噶啦。三年真系窄咗少少，咁你咪呢啲调整参数艺术嚟嘅啫，咁你咪改一改佢咯。又或者系你睇下系咪有啲咩技术改进啊，可以令到佢耐电啲啊，又或者唔使咁高电都可以咁高反应时间啊，嗰啲嘢咯，睇你点搞咯。总之呢一刻佢暂时未搞嘢噶，但我相信佢会搞，即系一般观察啦。 OK 啦， 咁样啦，跟住有啲同 ACC 冇咩关 系。好啦，咁最后咧就系啦，啲事几冇关消息嘅。首先就系一单系对啲火车旅行嘅人都叫鬼晒咁嘈嘅改动。咁青春十八咧就咁多年嚟真系好多年噶啦，由佢入八十年代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开始有青春十八到而家，一直以嚟咧佢玩法都系咁样嘅，就系、是、一套五张飞就五日用，喺可限定期间内五日系冇话连续嘅，即系话你可以分开五日用，或者五条友一日用都得。咁咧呢样就玩咗好多年噶啦，亦都好多人咧就咩咧五条约埋五条友就买一套青春十八五张飞，然后一齐去旅行嗰种玩法。但系咧，而家就唔得啦。咁咧就喺今年嘅十月嗰程冬咧，就改咗玩法。以后咧就唔系五张飞俾你拣，自己拣就系咩咧？一次过只能连续五日用，即系话你而家咧系好似一般火车证咁样，你买咗之后开咗张 pass 落嚟咧，咁日你就任用。但系咧就唔能够好似以前咁样，中意点用即系分开一个月内用五日又得，五条用一日又得，两条用三日又得，乜都即系你弹性少咗好多。 我冇理解错嘅话，旧制你系可以将佢拆开做一个人用五个唔同嘅日子用，即系譬如我可以去 A 地方用佢个券去 A 地方玩完一轮，跟住过咗两三日喺嗰度玩两三日，跟住用第二日去用噶嘛。 系可以嘅， 即系所以系一个即系如佢其名啦，佢本来就系货你噶呢班青春点话 穷人叫穷，即系佢叫咩咧？穷游火车券嚟嘅。简单，因为佢限制你咧咩，只能够搭普通同快速，贵都唔得噶啦。你之后即系只能做咩啊？点解叫青春十八就系后生仔最多系咩时间？ 趁后生社为去 系啦，同埋你时间多嘛，你可以慢压火车啊嘛。老咗啲，好似我哋啲老坑咁样，你仲压火车，你梗系新干线噶啦。佢讲呢样嘢，但系而家因为日本经济差啊嘛，乜都要加价，咁你青春十八又唔敢加价，咁咪用呢方法逼你班友。冇玩得咁准咯， 即系点解我要提啱啱个分开玩咧？旧玩法咧，其实你可以 plan 一个半个月嘅旅行，但其中有五日系移动用嘅。但系如果而家嘅新制嘅话咧，如果要 plan 一个半个月嘅玩法嘅话，你要如果真系要继续用青春十八嘅话，你要买三张， 系啦， 咁样去限制你使用咯，即系同啲周游券一样啫嘛。 因为其实就算而家限咗咧，佢都系平嘅，因为佢而家一张五日咧系12,600 yen。咁你讲真，如果你以青春十八个黐线玩法咧，我自己实际测验咧，你一日嘅最长距离咧，你由岩角咧，系可以上嘢嘅，谂下由中国地区嘅岩角 翻到东京上野还嗰几远距离啊？你搭火车嗰度起码两三万日元啦。当然你搭新干线或特急嘅话，你可能三分一时间，但系价钱平三分一、啊。咁呢样嘢就我明白嘅。咁有一个经济不景，咁我又唔敢加价。你知日本人啦，几怕加价噶啦，加价系扑街噶啦。咁佢尽可能唔加价情况之下，咁啊限制啲用途咯， 减少你使用，你可以使用到个量，即系因为你拆，即系同余啱啱我讲啦，你拆开嘅话咧，佢真系可以搭嘅量真系多咗好多嘅。你可以嗰五日真系全程全日都系我搭紧火车噶， 我咪试过咯。千十八最玩最癫嘅玩法就系由九州最南嘅车站去到北海道，日本最北嘅车站啊嘛，五日内去到噶，我咪做过咯。但系一般嚟讲系唔会咁玩法噶嘛，即系好似我有日本朋友咁样咪咯，佢一到呢啲咁啊，一到咗每年嘅八月。三月同埋十二月，佢就利用呢嘢攞去睇演唱会啦，买由东京去大阪，或者去名古屋去大阪咁样。喂，用千十八悭好多钱啊！谂下一程特急由名古屋去大阪嗰几钱啊？但系千十八二千 yen 啫，都有烂啦。 佢就系唔想你呢啲咁嘅咁用呢种方法去用咯，因为连续几日嘅无限制使用，就算系无限制都好啦。其实肯定佢个使用数唔会多噶嘛，你毕竟你唔系人唔系铁打噶嘛，你唔可能连续五日成日都系搭紧火车噶嘛。但系如果你可以拆开嘅话咧，你系嗰五日都真系可以一路搭紧火车噶，净系计嗰五日。我觉得系佢哋盯上咗嗰扎 穷游玩家咯，穷游用家咯， 使用率好高，同食自助餐一样啫嘛。其实有啲自助餐咧系会唔俾某啲特别大只嘅人入去嘅。就一样咁，一样原理啫嘛。你系冇错，我系俾你放题嘅。但系如果你放题放得太尽，我就唔俾你入嚟噶啦。 同埋最紧就系大家勒紧斧头啊！呢年头，即系当时成以前日元冇升，即系日元冇咁跌嗰时候 ，OK 啦。但系而家日本咁搵多游客，啲游客都识用千张十八啦，费事逼游客去哇楼逼你班游，简单个样去逼你班游客买翻普通 pass 啊！ 即系唔好话唔俾你用翻放题嘅例子啦，你其实见我啲放题得六十分钟时间，又或者上菜上得好慢，减你单，你叫十件佢俾佢嚟五件，嗰啲啊都系为咗系冇错，我系俾你放题嘅，不过咧就唔系俾你放题放到我食通我蚀本噶嘛，咁样嘅心态咯，咁都好正常嘅啫。 无可奈何嘅一样嘢，我知嘅。 啊，当年就俾得可以顶得顺呢啲。拉上补下，除备有精，都仲可以计得埋条数。咁而家计唔埋条数咯，又唔俾你加价，即系 唔敢加，系唔系唔俾加，系你敢唔敢加？一加价， 加价咯。 一加价就哇，啲跌紧到扑街，唉，无谓啦。即系呢样嘢就系可以理解嘅。日本人即系 亦都关系，因为佢相如果我系放题店啊，都仲好少少。我自己俾问题喺边？日本嘅铁路，大家知道有好多好多好多唔同嘅嘢去经营噶嘛。 分开，如果唔系分开咗六间啦，佢而家分，因为关键就系你而家系其实系几个唔同嘅JR 公司喺一齐出一张千十八票，咁呢条数麻烦计啊嘛，佢又唔想你讲。 如果你用某嚿嘢用得多嘅话咧，佢会收嘅钱系相对比较多啲噶，所以佢咪要减少你使用咯。本来就仲系可以自己写落去随便有精，但系因为佢唔同公司之间咧，佢要平数嗰阵咧，如果你用得多嘅话咧，佢系要倒突俾你噶。唔单止系你用得多咁简咁小事啊，即系调翻转讲啊，一架火车装一百个人同人装一百二十个人都冇咩大分别噶啦。即系但系如果佢系唔同公司嘅话咧，你计数的时候咧，多打得多嘅要俾多啲钱噶。内部啊，佢哋内部计数嗰阵时计多啲噶嘛。咁所以佢咪要减，佢更加强嘅诱因去削你个放题程度咯。 冇呢样嘢，我觉得唉无可奈何啦。呢个年头真系好老实嘅。咁就个经济差嘛，本咁就所以我都系嗰句，要去旅行呢越早去越好。呢个又一次证实到我呢个道理啦，就系、是、你越早去，你咪可以享受到青春十八个乐趣咯。而家冇办法噶啦，唉，鬼几多游客咩？ 你都嘟嘟碎啦，仲讲青春十八？ 喂嗱，喂青春十八系咁，唔知点解青春十八宣传就咩？只要你有心，永远都十八岁啊嘛。呢个系当年佢青春十八，佢走出嚟就咩？佢点解佢唔限制一年年纪就系、是？佢鼓励你出，鼓励你出去旅行，鼓励出去门口，即系纯粹叫咩？有少少社会回归。 冇啦，你青春，你嘅青春已经旧时冲咗去啦，旧过咗去噶啦。 六十岁，日本六十岁一个青春八啦，有啲人唔系我上次去玩青春八时咪见到咯，有个叔睇个样应该仲大过我嘅，应该五十几岁啊，咪因为咪孭住个背轻装背囊，又一路坐火车，佢睇个样系同一样嗰种玩法嚟嘅。多得很嘅日本，因为日本咧，老人家有两种，一种咧就是青春十八， 另一种就咩老人旅游，就啲鼓励叹去浸温泉啊、叹寿司嗰啲咁嘅两种啊嘛。日本旅行嗰老人旅行啊， 唉 ，OK 啦，唔吐槽啦，唔吐槽啦，咁样。 不过算啦，呢、這个就唔讲啦，千十八就好啦。最后咧唔系新闻，但系咧算系喜事嘅。咁咧，野泽雅子就八十八岁生日啦，就系系恭喜佢嘅，因为佢呢个年纪嘅大寓所，你睇佢《龙珠大魔》，佢仲可以成班做得成班，唔单止做咗佢孙，做咗佢曾孙嘅声优。拍佢，佢做主角，最配两个角色。 我哋上个礼拜讲过啦， 所以就系公，即系叫做祝佢，即系祝佢长命百岁啦。同埋每一次睇见喺啲 X 里面咧，有人话佢，哇八十八岁仲咁劲，我嘅反应就系点同啊佢杀下人，你唔系啊嘛。 嗯， 诶换声优嗰单嘢咪笑咯，成班换声优我哋反应就系点同啊其他声优杀下人，佢其他声优普通人，佢杀下人，杀下人条命长啲啊嘛。大佬佢顶得顶唔顺啊。 嗱，八十几岁嘅声优咧，唔系冇嘅，日本都有嘅。问题就系人哋八十几岁嘅咧，配嗰啲都系我知神我巴神噶嘛，你配孙悟空啊，大佬，即系仲喺度嗌紧噶。 都系嗰个就经典，永远经典嘅笑料啊嘛，讲咗几次嘅就系、是、阿叶田中青问佢个仔：我死，你阿爸死咗之后，你估边个配路飞咧？跟住就系野泽雅子咯。跟住阿叶田中青话：你唔好搵我，你配老过你阿妈得唔得啊？跟住野泽雅子知道呢个消息就话：喂，我嚟配路飞好唔好啊？真系搞嘢，因为真系识咗好耐啦，佢两个又系，唉，好啦，咁今个礼拜到此为止啦，下个礼拜再见，拜拜， 拜。